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四章不可饶恕咒第三十四集。穆迪举起魔杖，哈利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 阿瓦达索命， 穆迪吼道，一道耀眼的绿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，同时伴有一阵杂乱的声音，仿佛一个看不见的庞然大物从空中飞过。与此同时，那蜘蛛翻了过来，仰面躺在桌上，身上并无半点伤痕，但无疑已经死了。几个学生使劲忍住想要发出的喊叫。刚才蜘蛛朝罗恩这边爬来时，罗恩猛地往后一仰，差点从座位上摔下去。穆迪把死蜘蛛从桌上扫到地板上。 很不美好， 他平静地说， 令人很不愉快，而且没有破解咒，无法抵御。据人们所知，只有一个人逃脱了这种咒语，他此刻就坐在我的面前。 穆迪的两只眼睛同时注视着哈利的眼睛，哈利觉得自己的脸红了，他可以感觉到全班同学都扭过头来望着他。哈利盯着空无一物的黑板，似乎对黑板着了迷，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原来他父母就是这样死去的，和那只蜘蛛一模一样，他们也是毫发无损，没有一点创伤吗？他们也是看见一道绿光一闪，听见死神匆匆赶来，然后生命就从他们的身体里消失了吗？三年来，自从哈利得知父母是被人杀害的，自从他弄清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，虫尾巴向伏地魔泄露了他父母的下落，伏地魔在他父母的木屋里找到了他们。自从哈利明白了这一切，就不止一遍地想象父母死亡的情景。他想象伏地魔怎样先害死了他父亲，詹姆波特怎样拼命抵挡，一边喊妻子带着哈利逃跑，伏地魔怎样朝莉莉波特逼近，叫他闪到一旁，他要加害哈利。他怎样请求伏地魔杀死自己，不要碰他的儿子，他至死都在护着自己的儿子。于是伏地魔把他也害死了，然后把魔杖指向了哈利。哈利知道这些细节，因为他去年与摄魂怪搏斗时曾经听见过父母的声音。摄魂怪具有那种可怕的魔力，能迫使别人想起一生中最痛苦的往事，陷入绝望的情绪中，瘫软无力，不能自拔。穆迪又在说话了，哈利觉得他的声音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哈利用了很大的努力才使自己的注意力回到眼前的现实中，听穆迪说话。 阿瓦达索命咒需要很强大的魔法力量作为基础，你们都可以把魔杖拿出来对准我念出这句咒语，我怀疑我最多只会流点鼻血，可是那没有关系，我来不是为了教你们用这个咒语的。那么既然没有破解咒，我为什么要向你们展示这些呢？因为你们必须有所了解，你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什么是最糟糕的，你们不希望发现自己遇到现在面对的情形吧？时刻保持警惕， 他吼道，又把全班同学吓了一跳。 好了，这三个咒语，阿瓦达索命咒、夺魂咒、钻心咒，都被称为不可饶恕咒。把其中任何一个咒语用在人类身上，都足够在阿兹卡班做一辈子监牢。这就是你们要抵御的东西，这就是我要教你们抵御的东西。你们需要做好准备，你们需要有所戒备，不过最重要的，你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，永远不能松懈。拿出羽毛笔，把这些记下来。 在这堂课剩下来的时间里，同学们都忙着做笔记，记录这三种不可饶恕咒。教室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说话，直到下课铃响起。 可是当穆迪宣布下课，同学们刚一离开教室，各种议论顿时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起。大多数同学都用敬畏的口气谈论着那些咒语。 你看见蜘蛛抽搐的样子了吗？他一下就把蜘蛛杀死了，就那么简单。 哈利心想，听他们谈论这堂课的口气，就好像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滑稽表演，而他觉得这并不怎么有趣。赫敏对此也有同感。 快走。 赫敏紧张地对哈利和罗恩说。 又去该死的图书馆？ 罗恩说。 不是。 赫敏简洁地说，指着旁边的一条走廊。 纳威。 纳威独自站在走廊中间，盯着对面的石墙，还是那样睁大了眼睛，满脸惊恐，跟穆迪演示钻心咒时他的表情一样。 纳威。 赫敏轻声地说。纳威转过脸来。 哦，你们好。 他说，声调比平常高得多。 这堂课真有趣是吗？不知道晚饭有什么吃的，我饿坏了，你们呢？ 纳威，你没事吧？ 赫敏问。 哦，没事，我很好。 纳威还是用那种高得不正常的声音急促地说。 多么有趣的晚饭。哦，我是说这节课有什么吃的。 罗恩惊讶地望了哈利一眼。 纳威，你怎么？ 就在这时，他们身后传来一阵噔噔噔的奇怪声音。他们转过身，看见穆迪教授一瘸一拐地朝这边走来。他们四个顿时都不作声了，有点害怕地望着他。可是当他开口说话时，声音尽管粗哑，却比他们以前听到的低沉柔和多了。 没关系，孩子。 他对纳威说，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？来吧，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茶。 纳威想到要和穆迪一起喝茶，似乎更害怕了。他没有动，也没有说话。穆迪把他那只魔眼转向了哈利。 你没事吧，伯特？ 没事。 哈利回答，几乎带着点反抗的情绪。穆迪的蓝眼睛打量着哈利，眼珠在眼窝里微微颤动，然后他说， 但是你们必须有所了解，也许看起来很残酷，可是你们必须有所了解，没必要掩饰。好了，走吧，龙巴顿，我那儿有几本书，你可能会感兴趣的。 纳威哀求地望着哈利、罗恩和赫敏，但他们谁也没有说话。纳威别无选择，只好由着穆迪把一只粗糙的大手放在他肩膀上，领着他走开了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罗恩望着纳威和穆迪拐过墙角问道。 我不知道。 赫敏说，显得忧心忡忡。 不过他教的确实不错。 他们朝礼堂走去时，罗恩问哈利， 弗雷德和乔治说的对是吧？穆迪他确实很在行是吧？他一念阿瓦达索命咒，那只蜘蛛就死了，就那样立刻断了气儿。 罗恩一看见哈利脸上的表情，赶紧闭口不说了，而且一路上都没有吭声，直到进入礼堂他才说，他觉得他们最好今晚就开始做特里劳尼教授布置的预言作业，那要花好几个小时呢。赫敏没有参加哈利和罗恩在饭桌上的谈话，他狼吞虎咽地吃得飞快，然后又上图书馆去了。哈利和罗恩走回格兰芬多塔楼，这时哈利自己又挑起话头，谈起了不可饶恕咒，他刚才在饭桌上一直在想这件事。 如果魔法部知道我们看见了念咒的情景，会不会找穆迪和邓布利多的麻烦？ 他们走进胖夫人肖像时，哈利问道。 大概会吧。 罗恩说。 不过邓布利多做事就是这样的性格是吧？而且穆迪许多年来都是麻烦不断，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先动手再说。看看他那些垃圾箱吧，胡言乱语。 胖夫人向前荡开，露出那个洞口。他们爬进了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，里面挤满了人，声音嘈杂。 我们去拿占卜课的东西好吗？ 哈利问。 好吧。 罗恩没精打采地说。他们到楼上的宿舍去拿课本和图表，却发现纳威独自待在屋里，坐在床上看书。他的样子比刚上完穆迪的课时平静多了， 不过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，他的眼睛红彤彤的。 你没事吧，纳威？ 哈利问他。 哦，没事。 纳威回答。 我很好，谢谢你。我在看穆迪教授借给我的这本书。 他举起手里的书，《地中海神奇水生植物及其特性》。 嗯，看样子是斯普劳特教授告诉了穆迪教授，说我在草药学方面非常棒。 纳威说，声音里有一丝淡淡的骄傲，这是哈利以前很少听到的。 穆迪教授认为我会喜欢这本书。 哈利心想，把斯普劳特教授的话告诉纳威，这是让纳威高兴起来的一种很聪明的办法，因为纳威很少听人夸奖他有什么长处，这种事情像是卢平教授才做得出来的。哈利和卢恩拿着他们的拨开迷雾看未来，回到公共休息室，找了一张桌子，开始预测自己下一个月的命运。一小时后，他们毫无进展，桌上胡乱扔着许多写满数字和符号的羊皮纸片，哈利脑子里仍然迷雾重重，好像被特里劳尼教授炉火里冒出的烟雾填满了。 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 他低头望着长长一排计算公式，说道：“ 怎么样？” 卢恩说，脑袋上的头发都竖了起来，因为他一直在苦恼地挠头。 我们还是采用占卜课的保留节目吧。你是说胡编乱造？ 是啊。 罗恩说着，把桌上乱糟糟的一堆草稿纸扫到地上，让羽毛笔沾满墨水，埋头写了起来。 下星期一。 他一边潦草地写一边说道， 我可能会咳嗽，因为火星和木星不幸相合。 他抬头望着哈利， 你了解他的，我们尽量编一些倒霉事儿，他就爱看这个。 对极了， 哈利说。他把刚才绞尽脑汁思索的成果揉成一团，然后越过一群叽叽喳喳的一年级新生的头顶，把纸团投进了炉火。 好吧，星期一我会遇到被烧伤的危险。 对啊，你是有这样的危险。 罗恩愁眉苦脸地说， 我们星期一又要见到炸尾罗了。好吧，星期二我会 你会破财。 哈利说道，他正在翻着拨开迷雾看未来寻找思路。 好主意。 罗恩说，赶紧把这条写下来。 因为水星。你呢？你被一个你以为是朋友的人背叛，怎么样？ 好啊，太棒了。 哈利草草地记录着，说道： 因为金星在黄道第十二宫，然后在星期三，我跟人打架打输了。 啊？我刚才也想写打架呢。 好吧，我就写打赌输了钱吧。对，就说你赌我打架会赢。 他们编造着预言，悲剧的色彩越来越浓。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小时，公共休息室里的人陆续回去睡觉了，周围慢慢冷清下来。克鲁克山溜达着走过来，轻巧地跳上一把空椅子，用深奥莫测的目光望着哈利，那神情很像赫敏。如果赫敏知道他们做家庭作业时投机取巧，也会露出这样的神情。